金钟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帮， 翻嚟第二节嘅讲古帮，咁啊仍然系呢一个叫做政治嘅宗教狂热啦，咁样样。咁啊，上我哋就讲啲台湾嘅大中华家或者个所谓深蓝分子啦。咁啲代表人物咧，固然就有黄晓波啊。不过黄晓波都唔算真系深蓝，黄晓波 佢不过系蓝咯，我咁讲。 咁但系就佢大中华交咯， 佢大中华交咯。佢真系系因为佢系大中华而令到，其实令到佢而家讲嘅嘢喺台湾讲嘅嘢变咗交化咗咯， 即系交到无论啦。 系啊，同现实政治系好大嘅差异啊。 系， 嗯。咁另外一种。另外一種粉底鏡咧，就調翻轉。 係， 我問一個問題啊。 好啊。 台灣共和國同中華民國有冇分別？ 有。台灣共和國係點講咧？即係冇一個中國嘅影子喺裏頭。 係。中華民國有啊嘛。 係，中華民國就有啊，仲可以簡稱為中國啊。 咁但係我問嘅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一個普通嘅台灣人， 嗯哼， 呢、這個台灣共和國。我當共產黨唔搞你， 是 一個台灣共和國跟中華民國有冇分別？ 當共產黨唔搞你，台灣共和國跟中華民國有冇分別？都有啲分別。 點咧？ 感覺上有分別。 哦，咁得啦，明白，明白了，明白了。感覺上有分別 ，OK？ 感覺上有分別啫。 係啊。 哦， 唔係喎，咁啱喎，咁即係點講？即係譬如，我真係好 Q 憎中國嘅，乜嘢嘢人又咪有中國兩個字嘅，我都唔中意嘅。咁我係咪覺得就台灣共和國好過中華民國好多先？ 都啱嘅， 係咪先？ 即係但係你要俾大部分人嚟講啊嘛。 嗯嗯， 大部分人嚟講係冇分別噶嘛。 係 係啊，即係我一般人的生活係冇乜分別噶嘛。 係， 即係改咗名咁樣咯，有啲人就覺得係咯個名啫嘛，其他都冇變嘅。佢哋 台灣好得意喎，你星期六日咧，你行過西門町咧，星期日咧。梗有一班人咧喺度，就喺度示威嘅。 鼓吹台獨， 嗰班人咧就永遠咧台灣係立國嘅喎。 嗯， 即係佢哋永遠覺得台灣一定要台灣共和國。係，即係都一定咧要一定咧要獨立嘅。 嗯， 係啦，我嘅事同你中國人無關。 台灣要獨立。 係啦，你台灣共和國一邊一國嚟嘅。 係。 係啦，即係咧兩個唔同國家嚟嘅。 嗯， 嗰班人咧就永遠咧就喺度舉曬 banner 示威嘅。我想大家去台灣都見過啦，係咪？ 嗯， 係啦。咁 我快一齊嗌添，我覺得好過癮。 你喺安全嘅地方嗌喎， 安全地方嗌，係 OK。 咁梗係啦，唔通我翻大陸嗌咩 ？OK。但係你見到入邊啲人咧，好多都係咧老一輩嘅人， 係嗰啲阿叔嚟嘅喎， 好多阿叔嚟啦，係啊。其實咧，佢哋嗰啲人咧，就係咧喺上一個世紀。 嗯。 受到國好多受到二八等等事件，蘇國叫做受國民黨迫害嘅人， 係 係啦，佢哋嗰種好多嚟講，有啲係佢哋嗰種深隔層嘅怨恨， 嗯哼， 更加有一種，仲加早期咧，有啲人咧，基本上咧係喺日本殖民地之下， 嗯， 係受過好處嘅人， 係， 而之後俾國民黨迫害嘅人。 嗯， 所以佢哋係咁嗌咧，就嗌台灣要獨立啊嘛，係嘛？ 係 係啊，咁亦都有啲人咧，佢哋感覺上面咧就係咧，台灣不斷受到被殖民統治， 嗯， 從荷蘭、西班牙， 係 鄭姓王朝， 係 清廷， 嗯， 民日本人、嗯、民國，只係不斷地受到殖民統治， 係 包括今日在內。仲要俾個敗走政權統治， 係 係啦，呢一種嘅仇恨令到佢哋咧就永遠覺得咧台灣人出唔到頭， 嗯 係啦，但係台灣人都好似都冇乜出唔到頭喎、啊，大佬，喂，台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經濟奇蹟係嘛？ 四小龍啊哥， 亞洲四小龍咁都出唔到頭， 嗯， 咁奇怪啊！所以呢種人咧有一種粉底鏡嚟嘅。嗱，以前講真的，以前就話台灣冇民主，戒嚴啊， 係 OK， 動亂堪亂時代啊， 嗯， 咁你咧嗰啲人咧都可以講得通， 係， 咁今日都民主曬咯， 係咯， 你綠營又執得正， 嗯， 藍營又執得正， 嗯， 你仲要整埋遲啲藍綠都可能執唔到正，有機會。 係啊，可能係跟住從此就唔同曬啦。 係從此又可能唔同曬，係咪先？咁啊，將你點樣都得。 係 係啊，但係問題就話，問題就話，你仲喺度嗌嚟做咩咧？ 嗯， 再講，你要明白啊，如果你嗌獨立啊。在國際政治形勢上面美國共產黨是真的會打過你的， 嗯哼嗯哼， 共產黨其實的底線就是你不要割裂，他統一不了，但他不希望就有任何政治上跟這個大陸割裂， 即基本上呢都是打飛機的一種來的， 是的，打飛機的一種，第一是政治的問題，另外美國人也都不希望你 搞獨立，因為這個他當年的他當年對於中國的保證，三個聯合公報上面的保證， 哪三個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當年外交的，當年中美建交嘛，是啊，即他當然那些很有技巧的說法啦，是不是，但問題就是他都答應了共產黨，是啊，我就很簡單，你現在你要面對過這樣的問題，你還你叫台獨有什麼意思呢？ 嗯， 港黨嘅港又係，即係話，即係咧，港黨係成日咧，港黨係成日驚鬼噶嘛。 係， 講驚鬼嘅，喂，你又成日嗌生曬。 嗯哼， 港黨自然驚起上嚟，又唔知道做啲乜嘅咯噃。 係， 咁對台灣係有好嘅利益咩？對台灣利益有好處咩？仲有一樣嘢。我呢份當港黨唔打過嚟， 嗯， 你嗌獨立，又對又如果真係有咩事起上嚟， 係 邊個照你啊？ 美國， 你又想， 即係你又想，冇可能， 冇可能㗎。 我哋有美日安保條約， 美日安保條約保日本啫嘛，保你咩？隨時可以放棄你，當共產黨今天跟你簽和約，讓你獨立，共產黨有一天他自己的政權不行，抽起條筋揼你，美國都保Q靜不幫你， 不會吧， 我覺得中共隨時會翻爛站， 是啊，隨Q事不幫，我有保證美國人不幫你， 這麼壞， 正常，美國放棄了不少國家，歷史上 那些都是很多都是他自己搞不定自己，那你現在你台灣，尤其是台灣對於譬如這個平衡這個的叫做什麼呢，叫做呢個嘅叫做東亞嘅國際政治形勢咁重要， 此一時彼一時啊嘛。 OK， 此一時彼一時啊嘛 ，而家梗係重要啦。而家你要同大陸，你而家同中國中共喺南海度玩嘢，喺東海又要同佢玩嘢，咁你台灣梗緊要啦。 係， 喂，到某一日，即係到某一日，我假設你真係獨立咗，廣東政權有問題。 係。 他要 raise 一些對外的戰爭， 是 他當然找一些最易打的， 那 最易打誰啊？ 你覺得就是台大餅了， 就是你咯，他最大條道理打也都是你，是不是？ 那但是這樣，其實我覺得即譬如你講到即是以今天的怎麼說呢，即是以今時今日2015年 的國際政治關係，其實我們基本上不只說中國，其實任何國家都不容許有人嘗試用一個叫做武力手段來改變疆界， 但問題就是去到我們明白了，但去到問題呢，港島有一天發了瘋上來呢，你要想起這一點， 那他不是那不是等件事，我覺得即係如果咁樣樣嘅話咧，等件事就我即係個共產黨本身內部翻你先啦，等件事。 同埋咧，你而家唔係你要明白咧，就係咧你要明白啊嘛，你自己叫做台灣共和國獨立咗出去有咩好處先？喂，真係冇乜好處嘅啫喎，諗落嗱，你真係你係唔係美國人？真係保 Q 證保護你先？唔係啊嘛，美日就會因為呢個真係戰略需要。是啊，這個非常大的戰略需要，台灣是可以在某一個時刻 可以放棄， 以前都放棄過南越，為什麼不可以放棄台灣？ 是即是南越就不是，當然第二件事是即是南越越係亦都是一個叫做什麼樣不熟的一個很不行 的政權， 還有當年老蔣國共內戰 可以放棄老將， 點解？ 老將，我諗老將，即係佢可以隨時放棄，而老將可以放棄嘅。 嗯哼， 一樣。咁呢個咁嘅台，咁你話啦，去到某一個階段，佢放棄你，唔係出奇嘅事。 嗯哼， 所以你嗌冇用㗎。你在那裡喊有什麼好處先？你現在還要很簡單，你台灣的經濟利益某部分是大陸， 嗯， 你這樣喊法，你的錢賺得有些油出了大陸之後，納了錢不敢回來台灣， 嗯， 你喊獨立台灣共和國很有尊嚴啊， 嗯， 是啊， 是 很有尊嚴啊， 是， 但個個有機會蹲呢，那怎麼辦，嗯，那怎麼辦，是不是，即係我覺得本土係唔緊要，但係有時咧唔需要話針。即係而家你好，所以有時咧台灣新一代，即係而家新一代嘅年輕人咧， 係 其實咧就好聰明， 就即係踏實好多嘅， 踏實啲嘅。 嗯， 佢使乜嗌台灣共和國，即係嗌台獨嘅啫。 係， 佢行為上已經台獨就得噶啦嘛。 OK， 即係只能夠做，不能夠講。 有啲嘢只能做，不能講噶嘛。你明知講緊自己係中意係中意要面噶嘛，係打飛機噶嘛。喂，咁你又要做埋呢樣嘢？ 係， 佢最你要扮做呢樣嘢，講到最罩忌。 嗯， 係啊，即係所以咧，香港有啲人嗌啊，有啲人打到共產黨啊，雖然我唔反對咁嗌。 不過咁，嗰啲喺安全，嗰啲喺安全嘅地方嗌嘅。 一樣咯，但係有咩好處？ 對你冇好處啊，但佢有好處，佢係撈政治游水啊嘛。 係撈政治游水，你咪撈政治游水咯。 係咪先？ 係，但真冇好處嘅啫。講真，我真係喎。 佢咪撈佢自己政治游水，咁同埋就你我話齋，咁有啲人始終係瞓奶鏡㗎嘛。 同埋咧，你要明白咧，台灣嘅問題咧，唔係淨係台灣兩岸嘅問題啊嘛，係， 嗯， 中美問題啊嘛， 嗯。 所以變咗嚟講，你咁樣做咧，真係會唔會真係咧？對於你自己本土嘅人，係咪可以繼續受美國人嘅保護咧？ 嗯哼， 係個 question mark 嚟㗎。你嗌咗台灣共和國之後， 係 喂美國真係可以大條道理唔理你㗎喎。你嗌台獨，港黨打過嚟， 嗯哼， 港黨打過嚟，美國人話：喂，你嗌台獨先㗎嘛？ 嗯， 你唔好嚟求我。 OK， 係啊，好簡單啦，啊。你睇阿扁嗰啲啊，阿扁之流啊，講就無敵。 嗯， 早你睇下有冇能為力啊？ 嗯， 他做到咩？所謂 so-called 台獨，咪又揦住中華民國嗰個你哋所講嘅滅亡咗嘅國家嗰支旗，咪一 Q 樣，好現實㗎。 嗯， 呢樣嘢係咪先？ 嗯， 所以你又係一種憤禮鏡。你有一種憤禮鏡嘅情況，係有啲咁嘅人㗎。係，所以咧。在中國人社會咧，係咪你咪好少咯？ 嗯， 即叫做香港一個先進社會，台灣一個先進社會，都仍然充斥住依啲咁嘅人。 嗯， 仍然充斥住依啲咁嘅人嘅。我哋咗幾耐？ 我哋12分鐘 啫，仲有12分鐘。咁啊， 去咗12分鐘，係 早12分鐘， 仲有12分鐘。咁啊，講下大陸啦。 啊， 大陸咧興一樣嘢嘅。 嗯， 五毛， 周街都五毛， 但係你唔好笑喎。 點樣咧？憤青， 個鍵盤戰士嚟。 是 的，他們有衝出來反日，還有衝出來燒一些中國人開的日本餐廳。 你又搞錯了，你又搞錯了， 反 那些不是粉青來的， 那 些呢是有組織的。 OK， 有組織在深圳燒車胎的， 有組織打爛人的玻璃。 OK，那些是做給人看的， 打爛完不搶東西的， 打爛完你喜歡怎麼搞就怎麼搞。 嗯， 不過總之呢，一見到公安來就散水。 嗯OK OK， 你要做個政治效果出來的嘛。 是， 就告訴我聽很多人反日的，這樣的意思嘛。 OK， 這個政治效果來的嘛。但真正的粉青呢，五毛呢，鍵盤戰士來的而已。 即係你覺得其實喺大陸人嚟講咧，即係真係真正會真係為國家、為江山，真係死嘅人係冇嘅。 死而後已， 係 即係高敏呢老托啊！ 陳旭祥咧， 陳旭祥二數 ，OK。 不，陳旭祥可能係意外嚟嘅啫，可能唔係佢想嘅。 二數 OK。 即咁啊！哎，跌落去，哎呀，死人唔驚大過生衣呢？ 佢真係二數嚟，意外嚟嘅，嗰單係意外 ，OK。佢俾人吊住對樓浸死咗嘛？ 佢哋正常就係作個狀，真係作個狀。 係啊，點知意外浸死咗啊嘛？係啊， 係啊， 係啊。 佢意外浸死嘅 ，OK？ 咁佢意外浸死有另外一個故事啦。咁喺個所以咪話佢二數，好簡單啦。你成日喺度話，喂，又話人哋鬼都唔識政治，政治講實力啊嘛嘛嘛嘛嘛。 TQ 事佢話你唔識得政治， 好 笑噶，媽真係。 唔係啊，佢話你唔識政治啊嘛，佢講實力啊嘛，我隨時揼 Q 你都得啊嘛。 咁之前唔係啊，咁呢又唔係政治，嗰啲係野蠻啫喎。 我唔好理人哋政治嗱，好咁都係嘅，自古以嚟以前都係咁樣噶啦。你夠實力咧，你夠實力咧，你個你係第一大聲啲嘅呢個事實。 係 從古到今都係如此。OK， 嗯， 但係你自己有幾多實力啊？同美國佬搏命， 其實都冇乜實力。 日日喺度上喺度同日本搏命，你試下搏下命啊！嗱，搏命好簡單，你喺度講啊嘛，你咪去先咯。你咁樣去嗱，你好簡單啫嘛，你咁去啫。 嗰都係，你唔好拉住我，你唔好拉住我，你唔好拉住我。啊，你拉住我做咩啫？你拉住我就出去搏命啊嘛，即 係啊。你咪去咯，你咪去同我搏命咯。 其實佢自己拉住人。 但唔係喎，你要諗下喎，你嘅對手喎，美國人、日本人都好喎，又是美國人喎。 是 美國人真的話跟你搏命那一刻呢 就真的會搏命 你看拉登的下場 是啦 很簡單而已 他就是牌可能 十年喎、啊、大佬 可能坦白的機會就是揼死他是啊 你看拉登的下場就知道了 是 追到你可能死為止 是啊天荒地老 啊追到你你死不死啊你講就容易是啊成日揼依個揼嗰個同嗰個搏命， 係得個講字。 係啊，你自己又唔去喎，好笑喎。 係 係啊，跟住喎，仲好笑嘅事咧就係咧， 好打眼鏡，打又打又 知嘅。即係啲主持再打機。 唔該阿波王，你繼續啊。 係啊，跟住你咧就成日咧就話咧就話就話咧黨同國家點樣威勢點樣威水。 系 唔緊要嘅，嗌、 哦、 下都好嘅。 森系加嗰個廣告係攞太陽神星空， 唔係好事嚟噶。 你自我意識嘅 咩啊？唔係，我唔係講緊呢個壞事。 不停打飛機， 係啊。 係咯，我就話飛機，唉，打得多冇益。 但係要自己諗下，自己國家有幾多實力？ 嗯， 平均人民嘅生活點樣？ 係 呢啲先係路啊嘛。 嗯， 一講冇用啊，話你知國家點威水點威水。冇用噶噃， 要從老百姓嗰個方向， 你從老百姓方向去睇， 感覺上係咪真係生活好咗咧？ 係啊，從國際嘅政治環境去睇， 嗯 哼，係呢、這個事實，中國人比以前叫做有啲面咗 ，OK， 仲好驕傲添， 係啊，所以仲可以牙斬斬添， 仲可以四圍牙還牙冇啦， 先排位有班人包團喺巴黎咯， 係、啊， 總結咯， 哦嗰、那個有二數嚟， 二數嚟嘅。 嗰、那個點講咧？因為嗰個係做直銷公司咧，佢就中意搞啲咁嘅嘢噶嘛。 唔係你牙斬斬唔緊要，係你共產黨而家出嚟牙斬斬唔緊要， 係 喂，但係啊，你啲咁嘅憤青啊，自己諗下係咪咁真實嘅先？ 嗯嗯， 人哋就做俾你睇，希望團結個國家，更加利用 Q 你， 嗯 去團結個國家，利用啲你啲咁嘅言論去壯膽， 係。 壯膽啫嘛，喺度。 嗯， 係啊，我當然知道，如果中國同埋一啲東南亞國家佢揼起上嚟，佢係贏嘅。 係 呢個事實嚟嘅。 不過咁喎，佢係令我哋喺呢個國際上嘅 recruiter 咯，係咪？ 係啊，但問題就話喂，你而家你講緊同嗰啲係嗰啲惡國家搏命啊。 嗯， 你同美國人搏命啊？ 係， 你憑咩啊？ 憑跳舞。 真係憑跳舞嘅啫喎，憑跳舞嘅喎。 嗯， 係啊。因為有啲事啊，其實啊，你哋其實啊，諗住啊，乜嘢都係乜嘢，跟住一有一句唔該咧，就成日問人哋係咪中國人。喂，大佬，某啲人真係答得你，佢雖然係華人嘅血統， 我就係唔係中國人，吹咩？ 真係唔係中國人啊嘛！ 做咩你咬我食啊？ 係你咬我食啊？如果蒼井空變中國人 ，CQ 好笑。 佢掛住 copy and paste 真係佢掛住。 要入籍啊？ 係啊，要入籍添就係。 不過我叻啲個佢就咩咧？蒼空老師是大家的， 係啊，是世界嘅， 是世界的， 真係好笑呢、這個世界真係。唔係呢啲心態咧，就係咧，因為咧中國咧依二十幾年咧個國力增長咧、嗯，就搞到佢哋又未見過真係世界政治個舞台咧，因為始終一個叫做咧喺互聯網世界風靡嘅國家咧、 嗯， 就令到啲人咧就以為 自己好巴閉， 以為自己真係好巴閉。嗰年個世，其實中國人係冇錯，佢有啲叻嘅人，好有國際視野，呢個事實亦都過了很多班係好多次。 係 事實，但問題一般嘅人 他們對於外面的世界仍然是得個很初步很初步的形式，是的，以為自己真的中國很強，再加上各類傳媒成日在吹開，各位官方媒體成日吹開， 成日都打飛機， 成日都吹開，吹開到令到那些人就要利用你這些人， 是 去令到一個假象，以為自己真的是中國很強，在出去跟人家講數來壯膽， 嗯， 是的，其實全部是這些東西，你自己是懵而不知， 嗯哼， 所以這講叫自己做了傻仔， 嗯 ，OK， 外國不是不好，就算 你捧共產黨我都不反對 ，OK， 嗯， 因為講真的就調翻，即係共產黨對你的生活可能真的很有改善， 哈哈， 在二十幾年你這個可能是事實， 是 是，但是你要明，但係都要明白個世界不是只是你中國的，是啊，你個世界是有很多很多比你中國更加強的國家。 有段時間最自我認識，即係自我膨脹得最緊要是零八到一零嗰陣時。 係因為奧運啊嘛， 奧運同埋世博。 奧運世博啊嘛，係啊。 再去巴士閉港度，全世界都嚟中國啦！我哋嘅亮點就喺中國。咁 啊，係捱到備戰。 係啦， 係啊， 備戰 唔緊要㗎。唔緊要㗎， 已經㗎， 唔係唔重要㗎。咁你做，咁你好多國家做過奧運㗎啦。 我話北京零四巴閉喎，睇下北京而家可以做埋賣 冬季奧運啦， 冬奧添啊，所以 冇雪嘅奧運啊， 幾勁啊！ 哦，咁唔緊要嘅，咁你用北計功夫做出嚟實得㗎。 咁啊係， 不過咁我聽講嗰個其實都唔係真係喺北京嚟， 喺河北。 河北嚟 嘅，呃人㗎其實係。 係啊。都冇所謂啦，呢啲就我覺得呢啲又唔係太重 要。即係馬術喺香港一樣啫，係咪先？ 係馬術一定喺香港，因為個馬嘅問，即係個馬嗰個檢疫嘅問題。係 啦， 主要檢疫。 不過講翻你嗰個思維，其實到依家仍然係有一班人係真係坐井觀空啊，觀天真係。 跟住咧， 坐井觀天。 仲有一班人咧喺大陸咧，有班咧有香港老左派咁樣。係。 佢哋咧，共產理論 係啊，馬列無主義嘅，喂，仲係以階級鬥爭為綱。 嗯， 喂，大佬，依二十幾年啦，好多人食魚翅啦，仲階級鬥爭為綱。 係， 喂，你唔悶我都悶啦，大佬死咗幾多人啊？階級鬥爭為綱，係咪先？ 咁其實我想問啊，咁梁振英算係邊一種瞓禮鏡咧？ 梁振英又唔係瞓禮鏡喎，你又搞錯咯喎。梁真係一啲都唔係瞓禮鏡嘅人嚟嘅喎， 竟然係咁， 啲醒目擦鞋仔嚟啫嘛。 但係咁，我梁振英唔係一個好絕劣，但係中意乜嘢都以鬥爭為綱嘅人嚟嘅咩？ 佢鬥爭係中意同嗰啲人鬥啫嘛，佢扮共產黨呢啲最囂衰。 嗯，即係唔怪得曾主席同佢細佬就最睇唔起啲人。 所以好奇怪㗎，呢啲人我哋成日點解會話香港真係好不幸啊？三中特首齊囂曬啊嘛，我都講過㗎啦，係 有外國嘅。有港英的 不是的三種性格特首第一種蠢而勤力 董建華 第二種正一古惑仔 曾蔭權 第三種忠心而母老 OK 是的 李振英 我對梁振英這個評價我不太過認同 不敢苟同 but anyway 算了即大陸主要是這種瞓禮鏡但是就即當然其實只有這種而已其他嗰啲成日有瞓禮鏡，佢都唔敢出聲啦。 唔係，大陸嗰種瞓禮鏡咧，就有一種咧，其實有兩種嘅。 係。 頭先講咗兩種，其實第一種咧，總括嚟講就係咧，即係喺呢個二十年嘅改革開放之下咧嘅年青人嘅有一班年青人，佢哋可能未必好多走得出國外，就有啲坐井觀天。中國不斷咁強，不斷咁強大，但係佢哋以為淨係中國係強大，而其他國家 喺度坐 喺度企喺度等佢嘅。 係。 是啦在家裡等他的經常跟你說有什麼講實力自己有多少實力都未知 其實就是沒有挑實力 其實自己是有實力但那些實力不是他演繹的實力是突出人的實力在哪有啊是不是 沒有欺壓那種實力、啊、 第二種那種還是加上鬥爭為綱還是覺得馬列無主義的理想那些都很多一個都去了見馬克思了 因為講真嗰句，而家共產黨係鬼共產黨咩？仲有馬列冇咩仇嘅咩？啊冇可能仲有馬列應該冇噶啦。 喂，大佬食魚翅啦，仲馬列冇？ 係係。 大佬，大家食魚翅食鮑魚啦。 咁你覺得你有咩覺得啊？習近平應該算係邊一種膠咧？ 習近平有少少傾向咧，係傾向咗馬列武舉階級鬥爭為綱嗰種膠嚟嘅。 始終佢做過紅衛兵嘛。 但係問題就佢未做紅衛兵，佢俾人鬥爭啫。 啱啊， 個紅衛兵個年代， 紅衛兵個年代，佢仲係俾人鬥爭嗰啲人嚟㗎，好慘㗎。 我諗起阿博起來啫，冇嘢咪講錯。 但係佢鬥嗰啲人咧，又調翻轉。 係勾佢老豆啫。 不如博起來 啫， 係啦，打住落去。 佢要鬥爭嘅咧，就係咧鬥爭一啲咧，其實佢嗰啲咧係好簡單一啲拳鬥嚟嘅。佢覺得自己一代明君啫，係又另外一種人嚟嘅。咁當然佢嘅思維上面係有少少中間傾左㗎啦，已經一定㗎啦。咁你共產黨唔左嘅大佬又唔會搶到啲咁嘅位置啦。有咩事就搶紅旗，咁呢有一種啦。咁啊，依個唔怪責嘅，因為你喺共產黨咁樣生存唔到嘅。如果唔係咧，佢應該晨早俾人的咗出黨，又俾人雙開雙規噶啦。到時嗰個唔係薄熙來，唔係周永康噶啦，係習近平噶啦。係啊，咁呢個唔怪嘅。咁但係問題，但係咧，佢咧就應該係接近咗嗰種咧左獨思想上地腦少少上腦嘅人咯。 係。 但起碼他們見過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知道外面的博弈是怎樣，但只是不斷地去 try 一套左傾一點的方法去跟世界其他國家競爭。 他們想他們想中國崛起得來呢，又要保持共產黨那個統治的歸權。 是的， exactly。因為咧，共產，因為他在他們的思維上面咧，沒有共產黨亡黨，即是中國亡國。是 equal 的，沒有分別的，所以他一講到亡黨亡國的， 是 他不會講亡國或者亡黨其中一樣的， 他只會講其中一樣， 他是兩個一起講的，他不會講其中一樣的嘛。 是 啊，所以又是這一種人呢，其實現在共產黨充斥著一些人的。 明白。 是啊，所以你說他，所以但你要在共產黨角度他是對的，但他是紅二代，他紅二代，佢係基本上佢係個承繼者，你係嗰間公司嘅承繼者，你都咁做啊，你都會咁諗啊。我哋外人就可能係話：喂，咁你開放個政權俾人啦，有能者居之啦，梗係咁諗。 但係佢梗係唔得啦，佢哋。 但我如果你係共產黨，你會唔會？ 點會先啊？我大佬我霸住，我老豆嘅。 係啊，老豆嘅。 即係同埋即係最緊要就因為即係其實始終仲嗰啲叫做嗰啲呢種咁嘅思維，佢仲係點講咧？呢種思維仲係 lingering 啊！即係呢班人其實唔即係又即係呢班人其實唔係係咩咧？呢班人其實唔係 liberal 噶嘛。 仍曉住啊！ 即係雖然佢哋未必再信共產黨嗰套啫。 係啊，但係佢哋唔係自由主義者。 但係佢都係啦，就係始終都係，但係都仲係一班獨裁者嚟噶嘛。 係一班獨裁者，皇權思想嚟噶嘛，全部都係，所以冇得講㗎。你唔怪得佢哋嘅噃，係啦，即係講完咁多先啦。 OK， 好， 28分幾啦，係啦。 好啦，咁啊呢一集係試下係咁多，咁啊聽完之後咧，大家自己診證下 自己，諗下自己係咪有啲咁嘅頸嘅問題？ 係啦，有冇頸疾？ 自己疾，憑今集去判斷下自己係咩？ 有冇頸疾？係啦， 定硬過乜油嗰啲咧？ 中國神油，係啦。今日我哋講查中國神油啊。 係。 OK， 好啊，下集唔係兩個禮拜後再講，拜。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